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阿顺哥又做录音啊！喂，多谢你啊，顺哥翻嚟。 喂，好耐冇见，好耐冇见。我哋有冇跳？我哋有冇跳期啊？脱期啊？ 脱期脱咗两期啊？ 一两期啦，已经。 有一期就揾第二条声顶住先啦。 扯住期先，今期。 第二期就因为我病啊，咁啊，你听我把声都变咗啊。 系，好卵大镬啊！ 气管炎啊，屌！咁啊，本来就我本来攞假嘅，我講一講個情況係點啦。咁我放完大假之前兩日咧，就即係屋企發燒，咁啊喉嚨痛，咁啊諗住屌佢老尾攞兩日病假啦。但係你翻到去就啱啱有新官，我哋有個新官上任，屌你拍佢嗰兩日先嚟放完大假嚟病，梗係焗翻工啦，翻完工咪病咗重金啦。咁啊卒之發高燒啊唔退。咁啊，去阿牛醫生度睇，牛醫生一聽個肺嘅，喂，好似有啲發炎喎，咁啊，俾一鏡教我唞下。 哇！你小心呢、這個第一小心身體啦。 多謝你啊。 第二咧，你外國有一單 case 係咁嘅，本來有條女咧就係用呢個抑鬱症去 claim 保險嘅。係。咁後來官方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 我記得， 見到佢去玩嗰啲圖片啦，即係話，哇！屌你抑鬱症咁多嘢地方去玩嘅，跟住佢話係就係咁，佢個解釋就係抑鬱症需要解決下嘛，就要解決下嘛。咁然後就用呢個因素，即係用呢個因素咧去取消咗佢嗰個保險金。 明白。 咁你知道喺網上俾人哋揸啲證據嚇？ 死緊啦！大狗症有腳把聲，而家病到咁屌。 可能好多同事都知道你而家喺度，係你係邊個㗎啦？好危險。 唔係，但真係病到好緊要啊！即係冇辦法翻工啊！即係嗰個情況係好壞。你頭先叫我去食早餐都唔食啦。咁啊嗱，開麥之前即係講今日條聲啊，今日條聲叫做 反高鐵。 咁啊。要多謝有啲人嘅喺網上面有啲人，我想多謝，因為佢哋大家都問候咗我。第一個就刀中不二必勝客，標童、笛子魔童、竹本、阿莫才、馬交 friend、小小朋友、思思總司令、阿 Billy 九一七。阿 Billy 九一七呢度有啲嘢要覆佢嘅。Billy 九一七個同學有 H1N1 問我使唔使熬底，我話真係熬底，我想知 H1N1 病撚到真係塌皮，屌，真係唔係講笑，好撚咁。咁啊 ，Leva 啦，仲有就係唔想翻工啦，水嬌啦，大隻西啦，電腦白痴 ，Eva， 喂唔好意思啊，順哥， 落 鳩你，無國界西精，阿強尼，仲有就係呢個 C C L A B 點讀啊？喂啊，順哥 ，Lab 啊，我諗係啩 ，Cap Lab 啊， 唔知啊 ，C C Lab，C C Lab。咁啊 ，C C Lab， 咁啊 ，C C L A B 啦。 哇，里边有睇嚟听到啲名都有一两个系女仔嚟嘅。 边个啊 ？C C 咯， 水娇咯， 水娇你又知系女仔。 我觉得系咯。 男人你可能啊，仲有强尼就叫阿笋哥同阿牛医生喺冇搞护士嘅时间都可以录下音啊，好难啊。 好难啊。 牛医生又好难约咧，即系真系难约得好紧要。仲有一个网友啊，唔想翻工就问我可唔好打嗰啲 wife 嘅即系 influencer， 梗系唔好打啦。 啊，我讲样嘢，我哋可唔可以拆开话题讲呢啲嘢？ 哦，当然唔讲。 咁咧，话说嗱，政府有一样嘢好得意，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当年咧喺70年代，俄罗斯嘅艾滋病系全世界最肆虐嘅，亦都系最多人口比例最多艾滋病。点解咧？喺70年代出世嘅小朋友咧，俄罗斯当年咧就系铁幕封闭里边咧，佢哋啲科学家咧就笃信一样嘢，就叫打呢个人造免疫球蛋白。系点做嘅咧？就系将一啲当年嘅精壮嘅士兵啊，嗰啲白血球，即系嗰啲血浆抽出嚟啦。咁之后喺当中抽取咗一啲嘅蛋白质出嚟，即系用离心机揈出嚟嘅，就其实系啲 plasma 咁嘅嘢嚟。咁咧就打落一啲細路仔度，希望佢哋個免疫系統好啲。但係當年唔知一樣嘢叫艾滋病。咁你諗下，打完你又打佢，打完佢又打佢，有一個有艾滋病，足足可以惹幾千人。咁呢個事實就當中真係變成事實啦嚇。咁啊，所以而家俄羅斯70年代出世嘅一輩，係好多都有艾滋病，亦都唔敢去驗，政府亦都唔會賠錢。政府話俾你聽，當年就係話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藥嚟㗎，點點點點，但係打咗你係撲街。等於 Swalifu， 我想同大家講，啲政客打嗰啲鹽水嚟嘅。第二樣嘢喺外國咧，好多嘅你要明白一樣嘢先，大家 Swalifu 嗰間廠唔係紅十字會嚟㗎，唔係無國界醫生嚟㗎，佢係一間藥廠嚟。 是一間法國上市的藥廠嚟啊。咁上市要做咩咧？揾錢啦、啊、咁、啊、你唔揾錢，間公司就上唔到市啦、啊。佢叫你打，打死你唔緊要啊！間公司揾唔到錢啊，最緊要啊嘛。喺台灣、美國已經有好多嘅報道，打咗之後孕婦會胎死腹中啊，人會死亡啊，之如此類。即菌根，嗰只針根本都未經過好多嘅 clinical 嘅實驗就拎出嚟俾人打。咁啊，香港政府又戇鳩啊，唔知點解啊，叫啲人係咁打。可能政府同人哋即係有官商勾結買咗嘢咯。 其實都推得好勁，即係你見到佢係買曬電視廣告啊。 係。 即係有時，即係其實佢。 多謝你啊，順哥！如果唔係呢杯咩烏龍茶， 甘 草烏龍 茶 開唔到聲真係。 哦，唔緊要，冇。 多謝啊，順哥！順哥今日請我飲甘草烏龍茶。咁你見佢賣曬廣告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想同你講一講啊，順哥，你發唔發覺大陸都有流感針打？點解大陸啲藥唔供應俾香港？ 我唔知喎，點解咧？ 其實大陸咧，嗱，我國政府好聰明，用你荷包啲錢去做一個 case study。嗱，而家香港如果全民打有600萬人計啊，大陸有打有600萬人計，大陸嘅藥同法國嘅藥係唔係可以中間做一個即係 case 嘅比較啊？我國研發嘅藥，嗱，你唔好諗住 vaccine 係一模一樣嘅嘢嚟啊，可能佢裏面抽多咗某啲嘢，少咗某啲嘢，咁佢已經可以做一個藥物嘅比較，唔使任何錢，亦都唔使兩群人合作噶，只要你打一份，佢打一份，咁就搞掂。 其實你知道我而家曾蔭權政府咧睇嚟咧，近來做嘢其實都好似，我諗佢到睇個感覺都好急進咯，我覺得。 係。 即係你其實 佢想舐工咯，我覺得就。 你見到譬如話嗱，就講翻反高鐵嗰個事件啦，即係咧佢第二日行出嚟，跟住然後咧就話高鐵青年傷害香港核心價值，其實呢啲係一啲好虛、好自虛、好虛無縹緲嘅講法。 咩核心價值啫？ 嚇，咁同埋即係核心價值都有好多種噶嘛。係。咁係佢用咩方法衝擊到香港嘅核心價值咧？係。咁如果佢哋本身，那個青年人本質地是有暴力傾向的話，屌咁青山醫院都衝擊香港核心價值的喎，咁衝擊那些人你應該怎樣做呢？是不是拎佢打一巴呢？即是你有譴責完之後，其實呢你行出嚟曉以大義之後呢，你冇其實提出一個 solution 的話，你怎樣去令到重建香港核心價值啊？你講咗就算啦。咁其實呢我昨晚同開工的時候同啲 friend 講，呢個其實呢曾蔭權呢在呢單嘢裏邊咧，你發現咧佢成單嘢做得唔靚嘅。係。譬如話好似當年梁家傑出嚟同佢選。 係。 其實佢都選緊實係曾蔭權嘅啦，係咪先？但係咧，佢話啲我同你玩鋪勁嘅，即係咧行出嚟個氣度、個氣魄。你知道其實嗱，講老實啦，俾梁家傑你嗰時候都唔會選啦。 唔選。 因為你會覺得阿曾蔭權一個有經驗嘅技術官僚嚟噶嘛。 係。 咁同埋你又覺得佢係有呢、這個。 当年有呢个魅力， 系啦，佢又同埋佢又系受过呢个英国统治咧，咁你系觉得佢叻啲噶嘛？咁就算啦，你觉得投梁家杰会民主啲，但系投曾蔭權香港前途会好啲，你最尾都系会投曾蔭權。 啱。 同埋咧，嗰时候咧，最重要系咩嘢咧？即系好似咁样，可能你同老细，即系你同老细一齐做嘢，有时会嗌交咁样，根本你其实知道唔好嗌噶。咁但係如果老細都俾你發表意見嘅時候咧，你內心會覺得民主啲。但係老細會話翻俾你聽，喂，其實所有嘢我已經決定曬㗎啦。同埋我係老細，我俾錢我話事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如果好嘅老細咧，永遠咧都係留一把手，永遠都唔將佢宣之於口嘅。而係到咧去到最後關頭先講嘅。你發現嗰個反高鐵係點咧？兩樣嘢唔同咗，個本質唔同咗。曾蔭權就話俾你聽，你見到啊鄭汝樺嗰啲官員就話，喂，件事做緊㗎啦，我冇答案㗎，嚇、啊、你唔好問咁多啦，你問到繼續問都冇用㗎啦，嘥曬時間嚇，咁、樣咧 我想問一問你先，順哥，你贊唔贊成起高鐵？ 起高鐵咧，如果淨係單從起唔起高鐵咧，可以快啲翻到深圳或者翻到大陸咧，這個觀點我係贊成嘅，因為即係點講咧？所謂呢、這個，其實你知道，你有冇搭過高鐵咧？ 大佬， 全世界啊！你有冇搭过高铁啊？ 喺泰国搭过。 泰国搭过，我就冇泰国，我喺台湾啱啱搭过高铁。其实真系。 唔系泰国嗰啲唔系高铁，泰国嗰啲系高架铁路。 我喺日本咯、啊，日本咯、啊，我高速鐵路日本、啊。 我喺日本搭過，泰國搭過，歐洲搭過。 歐洲即係歐洲搭過嗰只 JC 咩誒咩 T 唔係叫 T A A A T V 唔係 T V A 定咩鬼 ？T V T V 咁上下啦。 喺英國嘅 係。係啊，呢個誒倫敦旺角噶嘛。係啦、啊啊啊啊，我三條我都搭過，我覺得誒、 V A T 啊 係。V A T 即係其實咧誒。你其實真係無可厚非嘅，即係除咗要俾多啲錢之外咧，其實你慳咗時間啦。 啱啊！ 如果作為即係而家現代社會裏邊時間真係最寶貴，你慳咗時間，即係條命長咗，係咪先？咁喺呢啲咁單純嘅觀點裏邊，我梗係贊成搭機鐵啦。另外即係搭高鐵啦。另外一個觀點就係、是、你而家誒，我就唔係好有興趣嗰啲咩一日生活圈嗰啲咁嘅觀點嘅，即係佢覺得哇，你今日咧可以翻去廣州玩，玩完之後咧，第日就上武漢嘅黃鶴樓咁樣，我覺得嗰啲都係黐撚線㗎，即係只不過咧係加快咗你一日可以完成曬啲任務咁解嘅啫。咁但係最快啲嘅觀點咧，我其實係認同喎。嚇，咁咧而家關鍵咧嘅，我就係覺得誒，而家全香港嘅重心啊，放咗喺邊度咧？其實就是個高鐵撥款上面，是、啊、即是這個第一，這條是全世界最貴的高鐵，而它又是全世界最短的高鐵，是、啊、這樣還有、它起的時候呢，它中間有很多農料、啊、很多農料，即是呢、如果不是這樣起這樣做的話呢，它就會省回一些錢，有一些這樣的觀點在裡面要討論、啊、我覺得、作為香港人，這個它又真的伸隻手入你的袋子拿一萬元就好、 啊、我這樣看的順序、啊呢條高鐵係全世界最貴嘅高鐵，你講得好啱、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條高鐵係全世界啱啱最先起嘅高鐵，即係而家最近期要起、嗯。英國嗰條高鐵講緊都成十年前啦、 嗯。 啊，那個價錢係第一有出入，第二樣嘢嗱，今次個火頭啦，睇翻係由菜園村，即係收菜園村嗰班人開始辣起。我想講一樣嘢，嗱、阿筍哥。呢附近就係菜園村啦， 係好危險。 我話俾你聽，阿鄧公子講一句説話，一講我真係茅塞頓開。你落去下面，你喺附近嗱，你喺呢度附近住啊？你睇下有冇見到門牌石屋嘅先？有門牌嘅石屋，你知唔知有門牌嘅石屋代表咩啊？代表嗰笪地係霸翻嚟嘅官地嚟嘅。你霸咗超過六十年，或者政府喺嗰笪地上邊唔想起任何嘢，就喺你門口畫個門牌，就等於我哋當年咧住鑽石山，官地嚟嘅鑽石山，你霸翻嚟，但係鑽石山唔諗住收地，你哋成班人都起到咁耐啦，佢就每個人咧就叫你哋做一個人口普查，譬如話阿筍哥，你今晚五點好翻嚟啦嚇，貼張紙喺你門口，或者同呢個互助委員會講，即係嗰啲誒互委會講啊，嗰啲村委會講。你今日晏晝五點鐘，不如叫埋阿爸阿媽成家人一齊喺度咯。我哋畫個門牌，做啲登記。今日唔喺度唔緊要，聽日再嚟過。後日唔喺度唔緊要，再大後日嚟過。嗱，菜園村全部都係門牌石屋嚟嘅，證明一樣嘢係咩咧？啲地霸翻嚟嘅，冇一笪地係佢哋嘅。點解佢哋會用一個咁嘅手段？就係話，喂，你喺我哋度而家起高鐵，嗱唔得，我要原地要耕種，你俾翻塊地我耕種。佢哋根本就賴死。原來阿鄧公子講一樣嘢，當年啊呢、這個東即係而家西鐵線咧起嘅時候咧，經過佢哋笪地咧，原來真係打死狗講價。譬如有個墳頭，我而家要你賠三億，你真係要賠三億俾我，你咪搬個第二條路咯。你條橋墩喺呢度啊，你搬個第二條，阿爺墳頭喺呢度，我唔俾你起就唔俾你起，笪地係佢哋噶嘛。但係門牌石屋就唔係喎，笪地係官地嚟喎。就係、是、因為佢哋喺菜園村住得耐。同錦田嗰班人好熟，知道賠地個價錢係可以打死狗講價。嗱，當年咧，阿鄧公子講一個事實我聽下，原來咧，我哋西鐵咧同埋而家大佬山隧道係改嗰度嘅。你見大佬山隧道入去嗰陣時咧，咪條路突然間噏一聲雪啦入去之後，再轉一個彎嘅。原來嗰頭有啲墳地咧，俾幾多錢嗰啲人都唔制。原來唔係斷千萬計，係斷億計。因為一個墳頭，你話可以幾千萬得，但係佢哋成班即係全部阿爺啊太公撞曬度，啲村民係唔俾你就唔俾你，錢我大把，幾世人都使唔曬啦已經，我係唔俾你起啊，焗住就咁樣樣起一條路，即係彎咗一條路再入去隧道啊，嗰度唔止使你幾億啦，即係你條路要改過，啲規劃要做過曬，嗰度唔止使你幾億。 就是因為菜園村的人知道收地可以咁樣樣，所以佢哋就夾硬禮還節曲，就係話喂，我哋耕種咗咁耐，笪地我哋要點點點點，最戇鳩就係有班我哋班老友，學聯嗰班豬西就真係去支持佢哋。哇！我哋要舊區重建啊，又話屌你老味關注一下啲舊區啊，我哋呢度風光明媚啊，你關注一下啲村民種菜，根本佢係打四九講夠玩嘢。原來鄧公子講啊，原來收地咧，第一睇你笪地有幾大，如果有種菜咧，逐棵計，即原來唔係話啊，你果樹嗰啲逐個，即係逐棵果樹同你計，原來菜都可以逐棵計。咁咧，所以啲撚樣而家就玩嘢咯。原來錦田收地咧，點解你見呢度啲圍頭佬咁有錢咧？原來當然收地咧係由你開價㗎。即你唔好話啊，屌你100万佢計俾你啦，原來幾億都照俾你㗎。 就冇聽過硫磺化係點發㗎？ 硫磺化就係買一啲地翻嚟發 啊！佢就係最早，因為咧佢同呢個呢、這個嗰、那個市發局啊，即係嗰個社區發唔係市建局，即係當年我唔知叫咩名啦，即係總之係負責咧香港土地規劃嘅局嘅人咧，就成日飲茶食飯嘅。咁你知啦，失得錢多，佢就可以提早知道咗。即係呢個地方準備個發展大概係點、啊？就預先喺香港，即係喺嗰啲會發展嘅地方，就生人擺死地先。 啊，講一樣嘢、啊，你知唔知牛醫生係阿硫磺發嗰啲同房嚟㗎？ 咩叫同房啊？ 即係喺嗰條村同村嘅同姓兄弟嚟㗎。 哦，係咩？ 牛醫生有錢分㗎。 哦，係啊。 係啊，牛醫生係村民嚟㗎，原居民嚟㗎。牛醫生真係有錢分㗎。咁、所以牛醫生個阿爸係有啲水㗎。即真係分錢，每個月我聽佢講，即每一年啦、啊、分到一個可觀嘅數目㗎。嗱，定係啊？ 有幾可觀先？ 幾可觀啊？對佢嚟講都幾可觀㗎，幾百啦。 哇！咁多㗎？ 係啊係啊，年尾佢 係講租金。 因為政府賣笪地，嗱你賣笪地俾政府，政府一次過俾唔到幾億你㗎嘛。 哦，佢就分住俾你 嘅。係啊，就年年俾㗎嘛。 哦，其實講真，而家嗰個， 但係佢笪地好細㗎咋，都可以分到咁多錢。 講緊其實大陸咧、大量嘅農民咧，呢、這個其實自從政府收地之後咧，咁就冇做嘢噶。其實你見到咧，有時你翻到大陸啊，見到有啲有兩腳牛屎咁啊，揸部手提電話，仲要係最新嘅 Sony Ericsson 或者係呢個 Nokia 咁樣咧，咁啊幾條撚嘢喺度打麻雀、飲燒酒咁樣。以前你翻大陸咧，好容易見到嘅啫。咁啊，見到嗰個區裏邊咧。就有嗰啲豪，即係會建啲豪宅嘅，其實附近有啲農地咁樣又開發緊，咁好多人都唔使做嘢，喺度咦我咁樣又一日㗎啦。其實咧就係政府收地嘅時候咧，培養大量嘅經費，咁同埋就係你頭先個講法，係每個月批錢嘅。係 啊係啊。 咁咧就令到佢唔使做嘢咯。 係啊。 不過咧我就咁睇，即係咧我就回應你呢個講法啦。即係首先咧第一點咧就係、是、即係講菜園村呢班人佢哋係咪真係即係首先由佢個價錢開始討論起啦。因為我阿爺都係俾人哋收養地嘅。咁但係佢就唔係一塊地，佢係一個魚排。魚排，咁亦都係事實，就係、是、嗰個魚咯，啲魚啊，逐條計。 逐條計。 你裏面有幾多魚，咁啊收幾多魚咁樣。咁樣咧就嗰時候個魚排幾大呢？大概我諗400尺、500尺咁上下啦。咁啊，其實即係做得魚排嘅時候養嘅魚都係有價值噶啦，即係你唔會養泥鰻咁大個啦。咁但係 total 咧收養幾錢？15万。係。15万。係。即係個數一啲都唔大嘅。 係。 咁其次咧，第二點咧就係、是、咁我諗即係可能佢都未必可以作為一個根據。係。因為嗰時候係佢哋會問啊，嗰時候即係南丫島嗰啲村民年紀都大啦，即係問你哋究竟會仲要唔要呢個地方？唔要你係交翻俾政府啦咁樣。咁加翻個牌出嚟咧，咁就俾翻個數嚟咁樣。咁我阿爺係咁嘅情況下邊走嘅。OK， 咁我錢都唔係好多嚇。咁第二點咧就係、是、我知道咧，即係其實香港咧有條條例係好似近幾年先通過咗，叫做強制收地條例。當有強制收地條例嘅話咧，咁其實就今時唔同往日啦。以往咧，即係你其實知道啦，利東街你有聽過呢件事啦。 有。 咁啊，我哋好多朋友喺度俾人哋打到鼻積咁樣啦。 啱啱啱。 咁其實喺呢件事裏面反映啲咩嘢呢？就係、是、當你如果強行唔 唔走嘅話咧，以前嘅做法咧就係、是、陪到你走，今日嘅做法就唔係啦，就係、是、可以盼你走嘅。係，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個觀點咧，我諗就喺而家嚟講就未必真係咁走 啦。你錯啦，順哥，我亦都問過鄧公子，即係鄧公子亦都回應過呢個問題。 嗯、 原來強制收地條例咧，係、 嗯、 你收啲私家樓就得，搭、 嗯、 地就唔得，因為搭地係你阿爺噶嘛， 嗯、 即係你世世代代是你的搭地、 嗯 啊、香港政府很得意、啊、香港呢除了新界之外呢所有地是官地來的、 嗯、 当年打官司呢、八樓班友仔 我真的很呼籲他們去一搭地方在這個九龍城、新蒲崗，新蒲崗是唯一一條九龍的圍村、 嗯、 但政府不認，為什麼呢？因為那裡是九龍地方，如果那條是圍村就大眼鑊，正宗香港的黃金地段怎賠給你啊？如果那塊地是阿爺的呢，即是這裡的地啊，人家有族譜寫著哪個哪裡地界哪裡哪個打哪裡那些地呢，是沒有這些收地條例強制到你的，因為塊地是阿爺的嘛，我是不給你就不給你的了。但是那塊地如果是阿公的呢，香港的呢，你等於在港島區你在那唐樓裡面不搬走，他是有權拋你走，因為塊地是政府的，你買的業權是個樓宇的業權，坐留於拆你就一定要走、 哦、其實又、以我所知呢，因為我都曾經有想過在錦田這個地方置業、他有一個這樣的觀點的，他就是如果你其實這個、其實你同市區樓一樣的，當你譬如說這裡不是一間屋有四層或三層這樣的，其實當你買了這個地方買了一層的話呢，就即是代表你是這個地，這塊地有三分一是屬於你的，但至於怎樣畫呢，你就沒得說了、即你不會說前面角落頭這三分一是我就沒有意思的、只是在這個 volume 譬如說、在四百尺裡面有三分一的概念是屬於你的、而真實呢究竟哪三分一屬於你的話呢，那是沒得這樣說的。咁樣呢就咁意思係咩呢，就係、是、如果呢呢、這個市區樓呢，你知市區樓係租借㗎咋嘛、 啊、 你其實只係形式上你只係可以佔用嗰間樓99年㗎咋嘛，咁但係喺99年呢，喺呢塊地嘅業權呢，你係都係屬於你㗎嘛，咁所以先至會有所謂強制收地嘅條例出現咗㗎嘛。我即係其實你都知啦，今次佢哋後來咪後續咪有咩所謂死守財源村嘅，咁其實點解要死守呢，就是意思就是如果當你真的不肯搬的話呢，其實政府它其實最簡單就是想用暴力咯。不過 我但是為什麼我又會覺得即是蔡洋村呢，我覺得不知道啦，這樣就是即是你只得兩個，即是只得兩個大方向，即是賠多些錢去走，因為不賠就回去走，即是得兩個角度而已。 我自己的看法啦， 咁但是在蔡洋村呢這個 project 呢，即是相對於高鐵這個669億呢，即是差不多近700億啦。這個數裡面其實是小數目來的、你會不會相信會賠了100億給他們、一定不會是不是、所以呢就、只是我覺得如果專注在這個菜園村裡面去討論高鐵事件的話呢，就是一個見樹不見林的觀點。我其實呢很多時候有人來討論的時候呢，我心想屌你蔡洋村，但係講咗好耐啦，嗰時候你冇撐佢啊！即係如果係支持佢嘅人，其實冇人有興趣嘅、只有極少數嘅人咧，會將蔡洋村擺上一個議題裏邊，因為大家咁屌村民嚟啫嘛，關我撚事咩？同埋中間太多利益喺裏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個觀點啊。有啲人可能佢會喺個心裏邊諗啊，喺裏邊喺度死率一定死率肯定會多啲錢嘅，呢個肯定係事實嚟㗎啦。你越攞得耐，你嘅錢就會越多。咁但係咧。所以呢一旦牽涉有呢啲咁嘅錢銀嘅鬥爭裏面呢，其實你就唔容易吸引到人哋過嚟支持你。 唔係最得意一樣嘢啊，順哥，你睇下今次呢引爆呢次高鐵事件咁激嗰班青年人呢，係喺蔡元村度即係衍生出嚟。你見呢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而家出嚟支持嗰班人呢全部中學生80年代出世嗰啲。以前八樓學聯嗰班人大學生多啊，而家反而大學生又唔撚聽佢講啊！屌你老味，我屌阿閪好撚過啦！ 不過我咁講啊，其實又可以咁講啊，嗰班即係嗰班所謂咩八十後咧、其實都係而家突然間生產出嚟個新字嚟嘅。裏邊你見唔見到有個人叫嘟嘟人咧？ 哦，阿仁哥， 屌咩？其中有條友咪阿仁嗰條女嚟啫嘛。即係講緊咧，係我出嚟撈嘢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喺度㗎啦，已經。屌八 佢老尾咩？喂，我咪就係八十號，1980年出世，咪八十號啊？ 啱啊！ 屌你咪講緊。 不過人哥，哎、我哋陣間先討論人哥。 即係撈得呢份嘢，其實喂，大佬呢班有 政工嚟㗎嘛？呢份 政治反嚟㗎啦，你諗下。 唔係呢份係工嚟嘅，唔係政治反。你唔可以咁講佢哋。 冇錢嘅，冇錢嘅，冇錢嘅。但係咧，可以喂，大佬，如果你啱啱新出嚟，突然間整翻八十又出嚟，其實今次成件事咧，我哋從呢、這個、從呢、這個，如果我哋從佢哋，即係從呢、這個佢哋嘅對面立場去睇啦，即係我哋從政府嘅立場去睇呢件事咧，佢哋相對地係比以往係有策略去經營呢件事。 係係 係。係啊，咁啊，我就想咁講啦，就係、是、菜園村，如果我哋唔好談佢，原因係因為我其實對佢哋都唔係話真係好有好感，尤其嗰個咩高春香咧， 屌你嘅狗閪嚟啦！哇， 嗰條， 唔係我講一樣嘢㗎，阿筍哥，我成日都想講㗎。阿鄧公子叫我不要做，我話不如咁啦，鄧公子，我哋攞桶火水，夜晚你車我入去，氹磚圍圈就倒一桶先，咁你叫細澤，屌你老尾攞嗰啲阿叉射個火球去燒撚地方家賺，再放啲狼狗去穿頭，一出嚟咬佢老母，快踢爆春袋啦！屌你阿鄧公子，唔好咁激，咁回事，你個人都好撚激進，我話燒死班冚家產啱噶啦，嗰度，屌老母！即係佢霸你哋啲地喎、啊，大佬！而家真係俾佢霸喎啲地。 嗯哼。 即係當年有啲人去耕，我問佢，即係啲地唔係你哋咁點霸翻嚟啊？冇啊！嗰啲人問我哋，有啲外姓村嗰啲人咧，即係有啲外姓人嘅以前咁啊嚟耕田或者點咧啊？有冇地冇人要啊？因為佢哋以前呢度啲地太大，亦都唔知道會收地，咁啊求撚其巴福咯！咁交幾十年就俾撚咗你噶啦嘛。 不過但係仲有一個觀點咧係好緊要嘅，就係、是你呢個廣告咧，其實都幾乎係1997年之前先係成立嘅。因為咧，當年喺英國咧入咗嚟，即係做呢個入主呢個香港嘅時候咧，佢唔知宣布咗一條條例，就係而家依所有全部土地都屬於叫皇帝啦嚇。咁但係就唔包括新界咁樣。 係啊， 所以新界地係佢哋自己噶嘛。 係啊。 但係自從呢、這個呢、這個1945年共產黨上台嘅時候咧，佢係宣布咗咧所有地都係共有， 共有啊！屌你！ 於是乎，嚴格嚟講啊，而家根本所有即係包括香港一塊地，即係同埋以及所指嘅所有土地咧，其實都係屬於所謂共產黨 嘅。嗱、我哋唔好急完，我想講翻即係今次高鐵我自己嘅意見啦嚇，阿九護士所持嘅意見。嗱，第一。我覺得高鐵是要起的。在這個大都會計劃裏面，中國中國你發覺一樣東西很有趣，近幾年呢它不會，因為太多國家呢受了很多教訓。當年美國未在石油危機之前呢就發現一樣東西，就是交通要方便，飛機咯，但是飛機一樣東西不得，不能夠全天候，大雪不飛得，大雨不飛得，大風不飛得。咁所以咧，美國嘅交通系統咧，佢哋因為唔主張用一啲高速嘅鐵路啊，佢哋啲鐵路唔係一啲高速運作嘅，所以喺貨運方面咧，佢哋嘅成本係好貴嘅。咁亦都一樣嘢就係好受天氣影響嘅。大陸政府睇通呢樣嘢，亦都喺各角度做咗好多參考，所以就發展高鐵。嗱，高鐵呢個系統係涵蓋全國噶。我哋成日都話我聽咗一輪調講啦，屌你老尾，我香港唔起高鐵咪一樣搞撚點？你兩個通關嘅時候又點即係點檢疫呢？我想講一樣嘢啊，遲幾年屌你老尾係檢疫你香港人啊，唔係檢疫你大陸人啊。我想講一樣嘢，嗰日我翻去呢、這個尖沙咀同阿寶寶龍生日去買個手袋。去尖沙咀好似去撚咗深圳咁，而家上深圳好似去撚咗尖沙咀咁，大把香港人。你諗下個而家個結構已經調轉咗，使錢嘅人落嚟香港，窮閪啊翻深圳。你第日高鐵，你話啊係、哦，如果要檢疫身份證點點點點嗱，檢疫措施啊過關措施，我想講一樣嘢係咩嚟嘅咧？係一個 block 就俾一啲嘅窿閪，或者係俾一啲嘅窮人。或者是俾一啲嘅黑人唔俾入一個國家，所以先 block 你噶嘛？你睇下美國佬去日本要唔要簽證？你睇下你香港人去日本要唔要簽證？以前屌你老尾，個簽證都幾撚難攞啦，啱唔啱先？而家調撚翻轉啦，喂大佬，我窮， 快撚啲過嚟， 啱啊！你快撚啲過嚟。嗱，我哋關口係一個咁嘅即係概念喺度嘅。咁、你有啲語言就話，哇係，屌你老尾，嗰啲大陸人湧落嚟點？你冇大陸人湧落嚟，你而家死撚咗好撚耐啦。第二樣嘢，第三樣嘢就係咩咧？高鐵點解要經過菜園村之後再直達呢個嘅即係大角咀？ 有少少錯，佢唔係要經過菜園村 啊， 你知唔知咧？ 佢喺蔡元村有個站出石崗嘅咪啊？ 錯，佢只係想起個維修中心喺蔡元村啫，即係好似柴灣咁樣。柴灣咪有個維修中心喺度嘅，嚇嚇。 明白。咁之後再由呢、這個即係石崗呢度石崗有個站噶嘛？佢好似係咪話？石崗即係 冇站，一個站，應該係即係其實咧，所謂高鐵咧，之所以能夠高速咧，其實只係得一個原因嘅，就係第一中間不停站，但係你中間都有 support 嘅嘛，你唔可以條路由頭到尾中間冇嘢 support 嘅嘛， 啱， 咁第二咧就係佢同埋咧，如果你中間有站咧，會產生咩問題咧？就因為高速，跟住然後咧，其實係一個攀物線嚟噶嘛，你由低速上高速，高速上低速咁樣啊。屌你中間有站嘅時候咧，佢就開唔得快。其實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嗰啲鐵路都可以開得快好多嘅，不過因為 站 多。 係啊， 你見到有一條有架車係深圳上廣州，嗰個時候。以前喺深圳过广州咧，差唔多都个半钟一个钟九个字咁样嘅。咁后来咪话提速嘅，九个字就到咗啦。咁个原因系咩嘢呢？就系、是、其实系可以开快啲，如果你中间冇闸。 啱啊。咁啊，想讲翻就你点解啲人就系话啊系，而家个铁路站要喺呢个。大角咀嗰個位嗰度， 唔係，其實個鐵路站都唔係喺嗰度， 係喺邊度？ 鐵路站喺西九龍， 係西九龍。 咁但係喺大角咀咧，係因為咧個，因為我哋你知香港其實係一個冇乜地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你萬一要起高鐵嘅話咧，你就唔可以好似人哋咁樣行高架橋，或者係唔可以喺個市中，即係同埋佢因為要起喺市中心啊。其實呢個就有少少戇鳩啦，因為全世界嘅高鐵咧都唔會擺喺市中心嘅。你譬如話喺呢個英國就例外，英國就放喺市中心嘅，英國同法國喺市中心嘅。咁但係英國法國嗰市中心咧係其實大戰後開始有㗎嘛。咁而嗰啲。其實原本由軍事鐵路開始的嘛，那些已經是起好狀的了。但是如果你說譬如說我們是進入了已經城市已經發展了的階段之後呢，就產生一個問題，你萬一起的時候呢，其實你就會騷擾到現在那些即是在這裡工作的那些人，是不是？咁所以咧，譬如話台灣咁樣，佢起高鐵咧，佢行到去到九丈幾遠嘅，好似機場咁樣嘅，擺遠啲。咁咧，所以你一落車嘅時候咧，其實你大概要搭翻半個鐘車入翻市區。咁亦都有一個好處喎，就係、是、咧，你有高鐵站喺嗰邊嘅時候咧，你有一塊新嘅地皮咧喺嗰度重新發展過。咁但係而家佢今次咧有即係有啲賴嘢嘅，即係你第一你喺香港起，點解啲人話喺金田去起咧？咁其實咧就金田受影響嘅人少啲咯。咁你譬如話，而家你喺西九嗰邊起嘅時候咧，你嗰條鐵路咧行入地下嘅時候咧，第一個壞處咧就係、是你會經過大角咀個地層，咁啲人會驚個地會下陷咯。咁但係呢個都係斷估嘅啫。 啱啊，當年地鐵嘅話會冧樓啦。 屌呢啲係咩噶嘛？呢啲工程師話啊嘛，唔係你話噶嘛。咁、啊、但係如果咧但係至少咧唔好講呢啲啦，但係至少咧係喺個。起的過程裏面會影響到你的生活，而那裡是人口一個很密集的地方， 不 是再講第二點、啊、第二點就是呢、這個就是一個真問題的，就是你在那裡起鐵路，你那時候那些馬路要不要封了先？ 要， 然後人搭車怎麼搭？你一是就最好就這樣，如果呢最我覺得即呢在這件事呢，我已經提出我這個筍哥自己的方案了、 啊、 就是政府短期租借呢個西隧同埋東隧，係啊，即係喺起嗰四年裏面、 啊、 你租借呢兩條隧道，或者你咪抌錢俾佢哋咯，咁令到即係等嗰兩間，即係咁你嗰時候就真係解決到路邊嘅問題嘛。 啊、 你而家喺大角咀嗰個地方咧，你其實你海都填到冇得填噶啦，已經你要喺洋野居嗰度再填出去咯，係嗰啲人唔屌撚死你啊！咁然後如果你唔係咧嘅話咧，就而家西九龍個交通其實已經係好曳㗎啦，已經係啊。咁你所以咧，我覺得最偉大嘅方案咧，就係政府暫時租用兩條隧道。 嗱，我自己睇法啦，筍哥。當年起地鐵都有，我你起地鐵你出世未啊？未啊未。我出咗世啦。咁當年起地鐵咯，話俾你聽，有邊啲人開始即係嘈得最緊要 van 仔路。嗱，當年啲人成日都講㗎，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你都戇撚鳩，我由觀塘去尖沙咀搭 van 仔，屌你老尾一個幾鐘頭到啦，個鐘頭。而 家搭地鐵，屌你老味四個字啊！當年喺冇鐵路，嗱，我話俾你聽，當年喺呢、這個觀塘線，最先喺觀塘線嗰陣時啊，封路，觀塘嗰陣時夠話係交通樞紐啦，新蒲崗夠話會下陷啦啲地，這個嗰、那個當年嘅 van 仔佬亦都一齊出嚟，即係做一啲好好多嘅示威遊行。咁如果當年冇一條即係地鐵，我諗即係香港嗰個撲街情況都真係大撚鑊個大撚鑊。 我都覺得係， 即 係 你 其實睇翻 冇地鐵，你真係好撚大波低。 你睇翻呢個即係其實真係戇居咯。嗰時候你話點解地鐵有人反，機場都有人反？咁你聽講以前話咧，呢個新蒲九龍塘嗰個機場，唔係九龍城嗰個機場嘅時候話啲人去啲機師啊，話咧其實 全世界最危險嘅機場啊。係 啦，佢話咧嗰度落機係有 challenge 啊嘛。 只要嗱啲人成日都講香港一個機場夠㗎啦，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屌咧老味你喺個機場起咁撚遠做咩？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如果當年啟德真係有撞機死嗰度啊，屌你老味一架飛機跌落去啊！我想那度屌你老味冇50万人死到100万，即係你想下密集性樓宇高，飛機上面一班人，你跌落嗰個係市區嚟啊，大佬。 係 係係。即係仲有喎，你係貼近隔離就係樓咯喎，一落機屌你老味架飛機一鏟落去就係樓，哇！屌你我做機師，哇！呢、這個軍呢、這個機場嘅軍用。 但如果用第但如果用第二個角度咧，嗱你呢個睇法咧就同政府又違反啦。 係。 因為政府咧認為咧大型嘅交通樞紐咧必須要在市中心。所以其實咧，如果其實應該有兩個觀點啊。第一咧就係究竟係咪擴展呢個啟德機場？係。而多個 唔係啟德機場係太危險啊！佢你擴唔擴展都唔係問題啊。最大問題你冇意外就冇意外啫，有意外你嗰度死幾撚多人啊！ 你咪要將條跑道附近嗰啲樓將佢遷曬，然後將 你不如鏟撚平佢，屌你嗰度咁多攞。 但係你咁諗啊，其實如果咧以前咧去啲人去啟德機場咧。去到嗰度即係走又快啦，即係出到去食嘅方便啦嚇。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噶嘛，而家屌你冇雷公咁遠嚇。 唔係啟德機場有一樣嘢唔方便，運輸唔方便啊！你睇而家貨運，即係你睇一號貨運站嗰度，屌你空運，屌你講真咧，嗰陣時你 DHL 啊、UPS 嗰啲冇咁發達，你吞吐唔到啊！你附近嗰度你點吞吐啫？你行架貨櫃車，新蒲崗嗰逼撚死曬啦，全部。 其實咧， 蝦死曬㗎！ 真係成理貴言啦。而家你譬如話，如果喺西九龍咧發展高鐵咧、就有同一個問題。 嗱，有 即係咧，我點解佢係同一個問題咧？頭先我就係講交通問題已經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其次就係可開發地皮嘅問題。即係咧，點解一定要喺西九龍搞咧？因為原本起咧呢個鐵路嘅時候咧，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啦。 係。 而一個重要嘅概念咧，就係將未發展嘅地方發展。 啱。 嚇，即係譬如話嗱，我就因為我住喺呢頭啦，咁你哋會諗，其實如果高鐵呢度有個站嘅時候咧，其實咧所有嘅新市區就會係圍住呢個交通樞紐嚟發展嘅嘛。你知道而家東涌咁樣都自家只大宅樓啦。 你聽我講埋一句先啊，筍哥，即係要同你搶下麥講。 嗯 呢、這個高鐵是運人的嘛？ 嗯、 機場是運埋貨的嘛？ 高鐵不是不運貨的喎。 高鐵運人的，基本上是運人的。 你所有的鐵路啊，你所有的鐵路啊，你就算而家你睇而家香港嗰、那個東鐵線啊，其實咧係成日都有啲車，成架都是運貨的 係 係。你同埋喂，既然有條件可以快咗將啲嘢 deliver 翻大陸嘅時候，點解我哋唔用個快啲嘅鐵路啊？嚇，即係咧跟住點樣用咧？係人點樣諗啊？係啊，即係你點解唔可以？即係點講咧？其實可以加速咗大家中港嗰個貨運來回嘅時候，呢、這個一定係好吸引嘅。即係如果有錢咁樣咁嘅錢唔賺，咁其實真係戇鳩咯。講真，咁同埋所以我而家所以我就唔係反高鐵，嚴格嚟講。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我係覺得高鐵必須要起嘅。 係。 原因係因為而家如果我哋唔同呢個大陸人做嘢嘅話咧，或者我哋唔翻上去做嘢，基本上係同即係 香港如果唔同大陸接軌就閪緊。 同埋你諗下你如果係翻去個時間係咁長嘅時候，上邊嘅人唔會用你，係咪先？咁你又諗住其實仲有一個好處喎，就係如果你每日都要兩地跑嘅時候， 係。 如果你每日兩地跑，你個時間只不過係一個鐘嘅時候， 係。 咁其實同平時打份工一樣啫，冇乜所謂啦，係咪先？所以如果咧有個咁大嘅優點咧，受唔起咧，咁就真係笨柒。係，我只係關心咧，就係想正如我頭先同你討論嘅時候，究竟喺邊度起咧？ 係。 咁其實佢係唔係好符合而家我哋所謂個即係香港嘅利益嘅？係。即係第一，佢咧係一個唔係學，即係佢一個高密集嘅地方發展。係。咁佢會影響好多人現時嘅生計。第二，即係而家現地嘅交通咧係未解決到。你有留意到啊？前一排咧呢個。在九龍西咧，嗰啲樓咧，咪賣貴三倍、四倍、五倍、六倍嘅，即係好多樓都超價完成噶，即係超價係講緊超過佢原本可以擁有嘅價值四倍、五倍咁樣賣出去嘅，而賣嘅全部都係大陸人。我唔知有冇同你講有一單嘢，我有一次喺沙田影嘢。上到嚟，然後有個師奶，即係六十幾樓嗰啲咧 ，Plaza， 屌你， 拖住個 Hello Kitty 機， 拖住個 Hello Kitty， 仲係學生用嗰啲低人夾咁樣咧， 屌你成夾都係錢嚟啊！ 即係我都唔喂，但係嗰個夾應該裝唔到幾千萬應該。 幾千萬啊！2000上次我裝六十雞咁撚大沓咋？ 咁少嘅咋？ 屌你1000蚊只兩個袋攝曬啦！ 哦係㗎，哦。 屌你嗰到幾千萬，大佬！ 即係所以 打實都好撚金噶。 所以我個觀點咧就係、是，其實買嘅人咧好多係大陸人，而買嘅大陸人咧好多都係有份喺呢個高鐵呢個計劃裏邊，佢有份沾手嘅。 啊，當然啦。 係啊，咁你不過算啦，人哋嘅著數，反正啲嘢要起著數就要梗係要俾人噶啦、啊。反正冇著數就冇人做嘅呢、這個世界係咪先？所以 工嘅屌你。 所以唔係咁，但係個重點就係佢哋根本如果萬一高鐵唔喺嗰個地方起嘅話，其實佢哋會蝕到撲街嘅。佢哋你諗下咁多單位幾億喎、啊，係啊，即係你一個貪官貪劫都係幾廿億啫。 唔係嗱，我自己睇法啦，點解佢喺大角咀，即係喺西九龍嗰度對住海咧，有軍事用途啊？嗯、香港咧最缺乏嘅係咩咧？係缺乏軍事保護啊嘛！屌，即係嗱喺呢個亞盟即將成立嘅時候啊，嗱、歐盟已經係你睇到啦、啊亞盟是一定會成立，亦都會中國做老大哥。 誒、欸，好難講啊！而家近排聽講咧，歐盟咧準備瓦解，我哋有冇聽過啊？ 歐盟準備瓦解。 係啊，係啊。 啊， 不過一陣間先講 啦。咁啊，講埋亞盟先啦。亞盟呢個概念係自從歐盟之後，中國已經諗咗好耐噶啦。咁啊，中國已經苦待時機啦嚇。亞盟裏邊點解估唔到日本佬啊閪咗啦？即係。呀！呢個泰國又一蹶不振啦，泰國係一個即係搞民主運動嘅軍火庫嚟啦，五年一小變啊，大年即係七年一大變，所以啲人搞生意好少即係湧去泰國搞啊，因為你要同軍方政府好熟嘅。當年有我有個朋友喺泰國搞嘢，開鞋廠嘅，即係泰國開間鞋廠。個將軍一得唔到細路佬又點咧？因為佢你要靠攏嗰邊嗰啲 軍石嚇、有睇呢、這個有睇呢個劉德華做嗰套講毒品嗰套電影都有講呢啲。 估到啊！嗱，佢哋原來咁噶，原來咧喺泰國嗰度做軍人咧，咁通常有好多唐人咧都叫個仔去做軍人當兵嘅。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捐獻嘅，譬如咧我係台山人咁啊，專捐坦克車嘅，咁咧就夾錢就捐一部坦克車，或者夾錢捐幾多支機關槍。原來那邊的唐人點解要咁做呢？就是希望在那邊做生意就好做啲。所以每個有男丁的唐人都會叫啲仔去受軍訓，不是希望你去打仗，希望你認識到人，即係入去撈到嘢。咁咧，我個老友咧，當然咧就識到個鄉里咧喺嗰邊，即係大家，即係佢係泰國華僑幾代啦。咁佢喺嗰邊開鞋廠，話俾你聽，一得唔到細路友做咩咧？屌你翻大陸咯，即刻諗都唔使諗啊！即係冇辦法，下水嚟到嘅時候收錢就收撚到你白，即係收錢收撚到你驚。咁你冇得撈啊，冇得撈咪翻大陸咯，焗住。嗱，咁泰國係一個咁嘅地方，所以人哋搞生意唔會去泰國。泰國亦都唔會好經濟蓬勃嘅呢笪地方，即係嗰個政治變化太大。咁到越南。越南而家嘅經濟命脈好多都係靠大陸，咁緬甸啊之前佢都係食大陸水，咁所以亞盟嘅成立，中國係希望佢即係指日可待。咁亞盟裏面有啲咩可以制衡到其他國家嘅軍事力量啊？咁如果香港打仗嘅時候，香港係一個島嚟啊嘛，最大禍係咩咧？俾人鎖住啦。咁擲兩架潛艇喺度已經鎖撚住你啦，諗都唔使諗啊，你都唔使指即係做一啲嘅咩動作啊。咁高鐵有一樣嘢喺軍事上面係好有用噶，高速全天候運一啲大型嘅物資去到海邊嗰度，一啲嘅港口即刻可以落貨，即刻可以卸貨上船做嘢。咁呢個係一個好明確嘅目標，亦都係影響呢、這個即係南中國海好大嘅一個嘅即係軍事影響嚟嘅。咁所以嗰個情況係一定會喺海邊嘅，即係高鐵個站。 我咁睇啦，即係呢個你未必即係其實咧，好耐之前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啊，鐵路啊呢、這個作為呢個軍事運輸物資，作為一個軍事 必需品 嘅即係其實中國嘅鐵路全部係因為軍 需、 因為軍需起出嚟 啊 嘛。咁但係其實咧，佢呢個咁嘅角色咧，慢慢因為有飛機嘅出現 就淡化咗。但係飛機佢唔能夠全天候啊。 咁但係你頭先同埋講咧，有個觀點咧，聽講話大風同埋落雪咧，呢、這個飛機唔飛得咧、其實高鐵都唔得㗎。 高鐵大陸 你其實見到大陸落雪咧，一落雪以後係癱瘓曬全個國家嘅鐵路嘅，其實係咁同埋一大風咧，一旦有高架橋咧，因為佢速度快啊，同埋個風咧個風切會係會令到佢，如果你慢咪冇事咯，係你慢嘅時候你個重量會增加噶嘛，但係你知道所謂高鐵咧，佢係靠個浮池啊。即係咧，佢係令到我唔啊，唔係喎，呢、這個唔係浮池啲嘢，第二樣嘢，浮池係另外啲再貴啲嘅嘢嚟嘅。總之咧就係、是如果你喺上面咧係太大風，然後佢下太快咧，亦都係唔起得，唔係得。即係其實高鐵即係所有交通工具都會有佢本身 限制。起碼冇飛機咁撚大鑊先啦，即係飛機你大風啲、大雨啲都行唔撚到啦，嗰下嘢屙撚啊嘛。 即係所以呢、這個觀點都啱嘅，我覺得、即係咧，作為一個軍事用品，佢係起喺海邊，其實係有意思嘅、 不過嗱，我 咁但係呢個就、這個、呢個咧就係點講咧？擺唔到上台講嘅一個 屌你啦！你擺上台講，香港人屌柒你啦！仲有一樣嘢，我頭先想講，你話六百幾億喺香港人每個人個口袋裏邊攞一百萬，嗱，我想講 唔 係 攞 一 萬， 攞 一 萬，我中產，我有份納税嘅、我有份交税。出嚟請願嗰班冚家產，有幾多人有份交個税先？ 咁佢老豆老母有人有嘅。 嗱，啱啦，你咁講得啦，我好支持你，我自己俾錢嘅，我都好支持你。你話六百萬人裏面每人喺口袋攞一萬蚊出嚟，起高鐵係唔化算，你唔通俾撚咗冚家產食中援嗰啲咩？即係嗱，我覺得一樣嘢，中援應該 cut 得好耐㗎啦，香港人。點解會淪落到今時今日中產咁撚折墮？就是、因為有中援制度。你養一班惡人，嗰班惡人使窮緊夾大聲喺你個袋度攞錢冚你一巴，你仲要話多謝佢？屌佢老母！我覺得香港嗱，當年點解香港七幾年嘅時候經濟咁振興啊？你攞中援，當年有中援攞噶。哇！你俾人屌撚到啊！你唔係甩手甩腳，屌你老味盲眼山 cancer 行唔到，唞唔撚到氣。佢肯俾你，你出奇老鼠啦！而家就係嗰啲人想去社會福利處喊兩喊，屌你老尾又話我要跳樓啊！俾個中援你，就係香港因為有啲咁嘅制度濫用咗，有班咁嘅閪人濫用咗，香港中產先會咁撚慘啊！中援制度應該取消咗好撚耐㗎啦！喺我個袋度，我寧願俾你起高鐵，我寧願俾阿爺去買軍火，我都唔寧願俾翻冚家產去飲茶。翻大陸叫雞，去大陸供樓，即係嗰班真係人渣嚟嘅。我識咁多攞中援嗰啲，即係嗱，我自己眼見攞中援嗰啲，十個有九個原因就一個字懶，第二個字垃圾。我聽過一個攞中援嘅講， 喂，我哋講高鐵㗎嘛？ 我知，我之後 拉到遠曬， 我撚大講高鐵攞中援啲冚家產先啦，拍拖。即係嗱，我聽過一個攞中援嘅人咁講。哇！我天水圍出去九龍翻工，屌車費都成二千人啦，阿九護士。哇！二千人咁你點啊？我中環嗰度實報實銷，屌我一個月都即係食成幾千蚊。我出去做嘢又要翻工，好辛苦。我屌佢老母，翻工梗係辛苦噶啦，大佬。即係講句咁嘢，你有冇搞撚錯啊？即係翻工辛苦啊！翻工個個都辛苦啦，我養你唔辛苦。即係嗱我講完攞中援嗰啲，即係喺我袋度，我寧願攞一萬蚊出嚟、我都唔寧願將啲錢派俾香港啲冚家產。 唔係，即係首先咧，我個觀點就係你唔好首先，如果拎中援咧去對比呢啲嘢，呢個反高鐵呢件事件咧，起高鐵呢件事件，我覺得就唔係好正當嘅。係，即係譬如話你總係有啲錢會唔見咗㗎，即係譬如話，屌你俾賊呃咗錢咁樣，然後我寧願。俾高鐵都好，俾條撚嘢呃獎，或者寧願俾高鐵都唔會過大海蝕總後錢。咁呢啲嘢咧，可能發生又可能發生嚇。呢、這個所以個呢、這個透過呢個對比，佢究竟起唔起高鐵個意義好細嘅，我覺得。咁、咧、但係咧，第二樣嘢咧就係、 是， 咁啊反翻過嚟要講咧，就係究竟高鐵咧嗰、那個 個起發啊，即係其實冇咧。你逢係大型基建項目嘅時候咧，一定會影響到一扎人嘅啦。 係。哇！你都咳喎，係咪我影到咧？我又冇同你打，我又冇同你打咩？ 朝頭早近排都有幾聲咳。 係。 即係究竟佢要唔要起咧？即係或者點起咧？起喺邊度咧？即係你知啦，逢係所有 project 攋嘢嘅人都仲係有嘅。係。係啊，咁但係總係以呢、這個即係一定係呢啲，一定係要損害一小部分人嘅利益，然後換取更多人嘅利益。 當年起地鐵都 係 咁啦。係， 即係你起咩都係㗎啦。即係你就算你起樓都係㗎，你而家話喺你屋企對面度起層樓啊。其實都係儲完 生 費㗎。喺 新中心冚家產咪屌 啦！唔係你其實都好撚敏感㗎，其實。係 啊，遮攬住佢啊嘛。 咁但係你就係一定要係犧牲人哋嘅利益，你先至可以有一個更加大嘅利益。而家講緊係全香港人嘅利益嘛。嚇、啊！即係你而家唔接駁大陸，你一定係玩完㗎啦，唔好講咁多。不過即係當然而家都係接駁緊啦，不過可以再快啲嘛。係。咁第日嗰個快啲係真係好有需要喎都嚇。咁但係里面去关心一啲事咧，就係、是、即係我其实都有觉得起，但係咧喺技术上面咧，你最担心係咩咧？就係有啲人话俾你听，譬如话你啲有啲伙计话，佢諗住諗住吓呢个入几廿条女翻嚟做鸡咁样，点做啊？我未諗过。入咗先算啦。老细你俾住啲钱我使住先。我哋有钱我就做到噶啦咁样。喂，大佬啊，而家个态度系咁样嘛，即係同埋咧。我最擴張一樣嘢咧，就係成件事咧，佢做得唔好睇，即係呢個你最擴張咧，就係你而家你發現阿鄭裕華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咧，唔靚咧做得，即係咧你可以話俾人哋聽，我唔知道，你答，我唔知道，揾第二個答，因為你有最尾，其實呢件事我冇答案嘅，譬如西九龍交通嘅問題咁樣，未有問題，未有解決方案，研究緊，下個禮拜研究緊，即係咧，你連一個好簡單嘅方案咧，譬如話頭先我咪講起嘅，即係其實你短時間收埋呢個東西上， 筍哥你聽我講啦，屌佢話啲方案研究緊嗰啲咧，通常都好撚大鑊，等啲醫生同你講啫嘛，喂嗱，少少痛嘅啫，唔緊要嘅，屌你準備慘叫啦，即係政府同你有啲方案話俾你聽，喂研究緊，即係證明佢研究咗，但係好撚大鑊，佢唔敢同你講。 唔係，咁你就要咁睇啦，因為利益攸關者太多啦。即係呢件事裏面你都一定會去過九龍㗎嘛。咁、你唔會願意喺即係因為過九龍然後冇咗幾個鐘㗎嘛，你好戇鳩啫，係咪先？咁所以所有嘢呢個關鍵喺邊度呢，就係、是、所有 project 呢都會有人犧牲嘅。亦都所有 project 呢都會有呢個有利益嘅人呢係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個關鍵咧，就係你喺做呢件事嘅時候，你個計劃係點樣？而做得精唔精明咧？即係你可以咧，一個叻人咧，做嘢係應該好。我可能我真係我冇計劃，唔係即係我有個計劃。我諗完之後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嘅時候咧，我都會醒目啲噶嘛。點我唔會揾埋啲葉國軒嗰啲戇鳩仔咧，企曬喺後邊啊？係啊，屌咩你唔清場嘅時候，拎你班撲街去打靶啊咁樣。喂，你咁樣係影響緊我個形象啊嘛！即係你諗下，你而家做大佬嘅時候咧，你同你對方個大佬講數，咁然後咧嗰啲講到好地地嘅時候，隔離個僆仔快撚啲啦！你再唔同我哋搞掂啊！屌咩阻撚咗佢屌閪啊！你老尾咁樣。喂，大佬，你做大好撚魚啊嘛！今次咪就係咁樣咯，即係成件事，即係喺個即係你見到政府，即係個政府同埋啲官員個關係已經係唔好啦。係就算保皇黨咧出嚟啲態度都係好 arrogant， 即係好串嘅。 係啊。 喂，大佬，你咁樣出嚟影衰我啊嘛！你見到有啲人醒目啲嘅，譬如話葉劉淑儀咁樣，冇乜 po 咪唔出聲咯。 係啊。 喂，點解你唔出聲啲嘢就會自己過噶啦？好明顯單嘢係必定做緊噶啦，因為佢係老細，你係夥計啊嘛。啲嘢冇乜得傾噶啦，其實。但係關鍵就係我哋做嘅時候，你如果咧開始咧諗住做嘢做得唔好睇咧，就之後嘅即係你之後你只會越做越核突咯。係。即係我唔會期望你政府個姿態越做越好咯。你諗下以前嘅真係唔權，同埋而家嘅真係唔權。係。係啊，好唔同嘅。咁同埋喺呢件事上面咧，我覺得好啦，咁講到錢啦，即係錢一定要使，做咩都要使錢嘅，即係擺喺唔同嘅地方就益緊唔同嘅人，即係度度都係益人噶啦。咁我就覺得咁你，但係我如果作為一個夾錢人啊，我就覺得我就 looking for 一個比較 多人有著數嘅方案咯。咁你究竟其實研究得唔係好清楚嘅啫，只係咧佢政府係冇去討論過起喺第二個地方嘅方案嘛。佢就一味就係話要起喺西九龍嘛。 唔 係 個原因唔係政府一味要起啊，係阿公一定要起喺西九龍。 嚇係 sure 呢個我明白。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大 家因為條鐵路係軍事用途嘛，有軍事用途，阿公咪一定要起喺一個海邊附近。 都唔係軍事用途咁簡單嘅，頭先我都講咗一個，屌尾大家都買咗樓喺嗰度，你個個都希望條鐵路辦過你屋企㗎啦。是咪？只有地鐵過嘅地方先會有錢賺啫嘛，呢個又好清楚嘅香港。咁我即係暫時係咁先啦。我覺得呢、這個我都有去反高鐵，但係我去反嘅時候，我就係覺得喂，即係照鏡嚟㗎嘛。你睇下，其實你當你睇到咧，佢點樣去回應呢件事咧，你就會發現咧，究竟佢承受緊幾大嘅壓力。同埋你發現喂，點解件事咧會突然間，今日講完，聽日通過咗咁樣？即係因為你又要睇下，其實咧香港嗰、那個香港，即係你其實英國嗰時候其實都唔係民主社會嘅。 唔係，喂，當然唔係。 管到你班撚嘢偷偷拍。人哋有人哋有 gesture 噶嘛，即係做嘢嘅時候有姿態噶嘛。你喺香港而家你做嘅時候，你就真係打壓，即係揀嚟，下下都揀嚟。我唔知㗎，總之要去咯咁樣。即係就好似咧。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好嘅黑社會大佬咧，屌你都有政治技巧㗎，係 嘛？講個藉口出嚟俾我哋聽。 嚇係，即係你要迷，你要呃到所有人，咁你先係一個好嘢啊嘛！即係所謂一個好嘅老細，就係幫佢伙計描寫呢個願景啊嘛。嚇，佢唔創造啲夢俾你，你點會中過去啫？係咪先？屌你而家唔係嘅，下下都唔知㗎。系噶啦，即系核突咯！你都唔谂住增加，即系佢同埋冇政府从来冇谂过，系借呢件事去增加自己嘅形象啊嘛！喂，讲到明啦，反高铁唔系即系高铁起，头先都讲得好清楚，起高铁本身就对普罗大众有好处。 系 你其实应该借呢件事件，我明明系派紧米俾你嘅时候，你应该借呢件事件提高你嘅形象 ，instead of 今次俾人哋屌到过街老鼠咁样啊！即系其实好笨柒噶呢件事。 系 啊，即系当你走出嚟派米，咁咪早几年。香港咪好中意出嚟派米 啊！派米整派米雲撚低死人啊！試過， 跟住然後仲俾人串咧話，係你啲人啊，係諗住咧喺度 做戲啊， 炫耀啊，炫耀下自己究竟幾有米啊咁樣，所以搞到而家死人啊咁樣。我心諗已經想出嚟派米噶啦，屌咁撚得閒喺屋企打飛機好過啦。 啱啱都俾人屌啊，老母！ 喂，屌你哋啊，梗係你屌完我就唔做噶啦。 啱啊！ 即係我覺得就係一啲好嘅機會咧，可以。扭轉你嘅印象，係啊，你冇好好咁樣利用佢，反而俾令人哋利用。 我覺得今次政府咧，做一樣嘢好差勁。曾蔭權出嚟咪話啲細路仔，即係八十後班年青人，就破壞咗呢、這個即係社會核心價值嘅。如果即係你頭先咁講啊，政府強勢一啲，曾蔭權出嚟直頭喺立法局上面攞個黑麥屌佢老母。你依班咁家產點點點，嗱，我覺得一樣嘢，反而可能玩翻少少民望，玩少少民望， 即係起碼， 即係你唔係話有班刁民去你屋企門口嘈，你就要同佢妥協噶嘛？ 係， 即係等於我而家同你講，阿順哥，你今日唔好著黑衫啊，你出街我打你老母閪啊咁樣嘅，咁你唔通唔著啊？我係著啊，你屌我老母啊，撲街啊你，兜個炒車落我頭度，我話你有吉事啊！即係而家香港政府就係衰咗一樣嘢，人哋屌你，你縮翻條鋼。係 啊，真係渣真 係。係啊，喂，咁我哋下一集開集談八十後好唔好？ 好好好。 好 ，OK， 拜拜。